追寻智慧的思绪，感受悠远的情怀，加长读书时刻。 第二篇，此在与时间性，第45节，准备性的此在基础分析的结果，以及原始的从生存论上阐释这一存在者的任务。通过准备性的此在分析，我们获得了什么？我们在寻求什么？我们找到了这一作为课题的存在者的基本建构，即在世。而在世的主本质结构则集中在展开状态中，这一结构整体的整体性暂露自身为操心。此在的存在包纳在操心中，对此在之存在的分析以生存为主导线索。我们曾以先行掌握的方式把它规定为此在的本质，作为形式上的提示，生存这一名称等于说此在作为为存在本身而存在的有所领会的能在来存在。这一存在者就是以这种方式作为存在者的，而我自己向来就是这种存在者。把操心这一现象整理出来，就使我们获得一种眼光，得以洞见生存的具体状况。这就是说，洞见生存和此在的实际性和沉沦的原始联络。我们所寻求的是一般存在的意义这个问题的答案。首先是彻底解答这一一切存在论的基本问题的可能性。然而，把借以领会一般存在这样的东西的视野开放出来，也就是把一般存在之领会的可能性加以澄清，而存在之领会本身就属于我们称之为此在的这种存在者的建构。不过，既然存在之领会属于此在的存在，所以只有从这种存在者的存在着眼，原始的把这种存在者本身阐释清楚，才可能彻底把存在之领会作为这种存在者的本质存在环节加以澄清。我们从存在论上把此在的特征标化为操心，由此就可以说对这一存在者做出了原始阐释吗？应当根据什么标准来估价此在的生存论分析具有原始性或不具有原始性？某种存在论阐释具有原始性，这究竟说的是什么？存在论探索是解释的一种可能方式，解释则曾被标识为对这种领会的整理和占有。一切解释都有其先行具有、先行事件和先行掌握，我们把这些前提的整体称为诠释学处境。如果解释作为阐释而成为一项明确的研究任务，那么就需要从对有待开展的对象的基本经验方面，并即在这基本经验之中先行澄清和保障这些前提的整体。存在论的阐释应当就存在者所特有的存在建构来剖析这种存在者，从而他就能通过一种首先从现象上进行标化其特征的方式，把作为课题的存在者带入先行具有之中，而此后的一切分析步骤就都是按照这种先行具有进行的。但这些步骤同时也需要通过对有关存在者的存在方式所可能具有的先行事件而得到引导。先行具有和先行事件于是也就先行标示出先行掌握了一切存在结构得以深入其中的概念方式。但原始的存在论阐释不仅要求一种与现象相适配的得到保证的诠释学处境，它还必须明确地落实它是否 已把作为课题的存在者的整体带入了先行具有之中。同样，对这种存在者的存在所做的最初的先行标识是不够的，哪怕这种先行标识是以现象为根据的。物定说对存在的先行事件必须从有所归属的可能的结构环节的统一者着眼来接触这种存在者，只有这时才可能从现象上得到保证的方式来追问并回答整体存在者的存在整体性之统一的意义问题。这种全视觉处境将使基础存在论所要求的原始性获得保障。前此的此在生存论分析是从这样一种全视觉处境中生长出来的吗？我们所获得的结果是此在之存在即操心，从这一结果能够不断进到这一结构整体的原始统一的问题吗？关于到此为止一直引导着我们的存在论讨论的先行事件情况如何，我们曾把生存规定为以其存在本身为本质的有所领会的能在，而能在作为向来我属的能在自由地面对本真状态或非本真状态以及这两种状态的无差别样式。前此的阐释从平均日常状态入手，只限于分析无差别的或非本真的生存活动。虽说这条道路能够到达，也一定已经到达了生存的生存论建构的具体规定，但对生存建构的存在论特征标化仍不免带有本质的缺陷。生存等于说能在，而其中已有本真的能在，只要本真能在的生存论结构没有被吸收到生存观念中来，引导着某种生存论阐释的先行事件就欠缺原始性。关于前此的全视觉处境的先行具有情况如何，生存论分析曾经何时以及如何担保过他从日常生活入手就已把整个此在既把这一存在者自始至终的状况迫入了给定课题的现象学眼界。我们曾主张操心就是此在建构的结构整体的整体性，然而我们不曾在阐释之初就放弃了把此在作为整体收入眼帘的可能性吗？日常生活却恰恰是生与死之间的存在，如果生存规定着此在之在，而生存的本质则是由能在参与组建起来的，那么只要此在生存，此在就必定以能在的方式向来尚不是的某种东西。由生存构成其本质的存在者本质上就抗拒把它作为整体存在者来把捉的可能性。不仅全视觉处境不担保我们前词已经有这个整体存在者，乃至还可以发生疑问究竟能不能达到这个整体存在者的有。由于作为课题的存在者本身的存在方式从存在论上对此在进行原始阐释是不是注定会失败，有一点已经无可否认了，前此的此在生存论分析不能声称自己具备原始性，在先有之中曾经一直有的只是此在的非本真存在和作为不完整的此在的存在。此在之存在的阐释作为解答存在论基本问题的基础，若应成为原始的就必须首要的把此在在所可能具有的本真性与整体性从生存论上带到明处。于是就出现一项任务，把此在作为整体置于先行之有中，这却意味着首先还得把这一存在者的能整体存在当作问题提出来。只要此在存在，在此在中就有某种它所能是所将是的东西亏欠着，而终结本身就属于这一亏欠，在世的终结就是死亡，这一属于能在以及属于生存的终结界定着规定着此在的向来就可能的整体性。只有获得了一种在存在论上足够充分的死亡概念，也就是说生存论的死亡概念， 才可能把此在在死亡中的向终结存在，从而也就是这一存在者的整体存在，收入对可能的整体存在的讨论。但按照此在的方式，死亡只存在于一种生存上的向死亡存在，这一存在的生存论结构表明自身未能整体存在的存在论建构，整体的生存着的此在从而可以被带入生存论的先行具有，待此在也能本真的整体生存吗？如果不从本真的生存活动着眼，那又该怎样来规定生存的本真性呢？我们从何处获取进行这种规定的标准呢？如果不能从存在者层次上把此在的这种本真生存的可能性与方式强加到此在头上，而且也不能从存在论上来杜撰这种可能性与方式，那么显然须得是此在本身在它的存在中把它们提供出来，良知提供出某种本真能在的证明，良知这一此在现象像死亡一样要求一种本然的生存论上的阐释。这一阐释使我们明见此在的本真能在就在愿有良知之中，但这种生存上的可能性按照其存在的意义却倾向于通过向死存在而获得生存上的明确性。既然已经展示了此在的一种本真的能整体存在，生存论的分析工作就能落实此在的原始存在的建构，而本真的能整体存在同时却是作为操心的样式摆明的。这样一来，对此在的存在意义所进行的原始阐释也就保证能得到现象上足够充分的基地了。但此在原始的存在论上的生存论结构的根据乃是时间性，只有从时间性出发，操心这种此在之存在的区划勾连的结构整体性才能从生存论上得到理解。对此在的存在意义的阐释不能滞留于这一证明，这一存在者的生存论时间性分析需要具体验证，必须反过头来把先前获得的存在论上的此在诸结构向着它们的时间意义加以剖析，日常状态暂录为时间性的样式。既经这样重温了总备性的此在基础分析，时间性现象本身却也变得更加透彻清晰了。于是从时间性方面就能得到理解，为什么此在基于它的存在就是历史性的和能是历史性的，并且能作为历史性的此在营造历史学。如果时间性构成了此在的原始的存在意义，而这一存在者却为它的存在本身而存在，那么操心就需用时间，并从而算计到了时间，此在的时间性造就了计时，而计时在计时中所经历的时间是时间性的最切近的现象方面，从这一方面生长出日常流俗的时间领会，这种时间领会又发展成传统的时间概念，时间被当作时间之类的状态，室内存在者就在这种时间之中照面，阐明了这种时间的源头，也就公开出时间性的一种本质的到时或时机的可能性，这样一来也就做好了准备，以便进一步领会时间性的一种更其原始的到时。到时奠定了对此在之在具有组建作用的存在之领会，在时间的视野中将能够对一般存在的意义做出筹划，从而这一篇所包括的探索将依次经历以下诸阶段：此在之可能的整体存在，向死存在，第一章一种本真能在的此在式的见证决心，第二章此在的本真的整体能在与时间性之为操心的存在论意义，第三章时间性与日常性，第四章时间性与历史性，第五章时间性以及作为流俗时间概念源头的时间内状态，第六章